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李健，大海啊故乡。记得李健在某次采访的时候说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来挑战经典。你看的无论多棒的原创歌手，都会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尝试一下曾经优秀的音乐作品。李健也不意外，他发行的这张寂寞星空剑歌翻唱的专辑里，选了齐秦、王菲、那英和汪峰的作品，但却都不是那些大热的歌。除此以外呢，他还翻唱了万晓利的陀螺、玉东的窗台、郑钧的溺爱，还有这首年代感更强一些的大海啊故乡。马上分享给你的来自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嘿耶，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时而不见，你时常回首。 Bad boy, bad boy.

今天值得不值得。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妈，慢点走。 重阳佳节和医护到家，一起把爱送到家。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英奇，欢迎来到重阳节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为传统的重阳节，这算是霜降之后十月份之前的最后一个汉族传统的节日了。在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了。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农历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望远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早在西汉时期，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重阳节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作方法上较为随意，但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做宝塔，上面还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之意。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代又称菊花节，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为时尚。重阳佳节饮菊花酒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菊灾祈福的吉祥酒。古代还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又叫做茱萸节。茱萸入药，可治酒养身祛病。插茱萸和簪菊花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了。民间认为九月初九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戴茱萸以驱邪求吉。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的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在重阳佳节之际，经典九六九携手中国知名健康服务平台医护到家，特别举办夕阳美护理情活动。10月28号当天，相关活动工作人员会拿出一天的时间，为老人们提供全方面的关怀和服务，其中包括走访慰问送温暖，深入高龄孤寡特困及养老驿站中，对退休人员的生活健康医疗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并送上健康大礼包等慰问品，让老年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活动中，中国知名健康服务平台医护到家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到养老驿站开展亲情服务，为有困难的退休老人提供家政照料、护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急救指导、健康检查等服务，通过以一助一、多助一等方式，逐步建立志愿者与老年人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使之经常性的为老人们开展日常生活照料等各类所需要的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将开展健康知识讲座，邀请养生保健专家为退休人员讲授养生保健常识及老年人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与此同时，下载医护到家 APP 可享受更多线上优惠。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我是经典九六九主播英奇，我们的节日重阳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不间断的好音乐等你哦。 心睡得有点枯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交。

找